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，欢迎点击订阅。 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五啊，如果那天是晴天的话。 今天让我们来分享一个很痛快的话题，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中进行吐槽一下了。 说说渣男都是怎么欺骗你的。我喜欢大海，我爱过你。 最近又有一个地方火了，就是森林。 啊，对。 就今天我觉得这期节目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渣男的一些行为表现啊，然后代表语录是吧，就算你没有遇到过的话，听一下其他姐妹遇到的那种事情，也可以给你提个醒，在你以后的人生中绕着渣男走，离得远远的。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朦胧的《我的世界只能容下一个你》。 嗯， 如果所有渣男都这样的话就好了，就没有那么多渣的事了。奶冰萌兄他说呢，他说过只爱我一个，上了大学异地后，从以前那群朋友口中才得知，在一起一年多，他居然从头到尾都在劈腿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朋友说其实之前暗示过你很多次了，但那时你满眼都是他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现在毕业了，还是觉得有必要告诉你。天呀，早点说呀。 好 惨。好 吧好吧。还有这个朋友，他叫做不卑不亢的小赞夫人，他说总有一天剑在手，杀尽天下负心狗。 爱喝酸奶的蟹宝宝他说呢，我大学也是异地恋，伤不起啊，男人就是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，比编剧还能编呢。 嗯， 确实是这样，骗得你一溜一溜的。 喜欢你是我心底掩不住的秘密，接受我就是种的心意，只是想守护你，做这个决定却无半分迟疑。我的世界只能容下一个你，不用怀疑这颗心会随时间而去，认定的唯一。接受我注视中的心意，只是想守护你，做这个决定绝无半分迟疑。我的世界只能容下一个你，不用怀疑这颗心会随时间而去，平静的回忆，怀疑这颗心会随时间而去，认定的回忆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孙盛希的《少一点天分》。 对于爱情真的少一点天分，所以就被你骗。例行例宿他说呢，你很好但我怕耽误你，转身就和别人在一起了。一个借口而已。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，渣男喜欢我的时候是真的，冷暴力也是真的，他可以不回我的消息，去点赞评论共同好友的朋友圈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些渣男们，承认不喜欢就那么难吗？为什么要冷暴力逼我说分手呢？不喜欢就不喜欢了，让我猜来猜去干嘛呢？浪费时间。 还是直接一点好啊。 对啊，下面就有很多的人有共鸣，这条留言回复的人还蛮多的。其中有一个叫做可乐 Colo， 他说呢，真的宁愿被劈腿被伤得明明白白的，都不要被冷暴力对待。 一妻得妻杨西西他说呢，遇到一个巨蟹座的男生，我们一直是朋友关系，但是是那种互相喜欢却都不戳破，每一次都聊到差那么一点点，到最后却一句玩笑带过了，这已经成了一种默契，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不想再遇到巨蟹男了，永远在逃避，永远在磨磨唧唧，永远的中央空调。其实也不用一棒子打死啊，对，还是看个人。 我对星座没有太多的了解，反正我就是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听朋友讲天秤男啊，巨蟹男，天蝎男怎样怎样。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玄学在里面，还好吧，我比较看重那个真人的感觉，是吧？他是什么星座我没有很 care。 我倒觉得这个男生可能就是在吊着你吧，又想和你暧昧又不想确定关系，估计可能他已经有女朋友了。男人的直觉啊 男人的直觉也跟女人的第六感一样吗？ CV 乔木他说呢，本期调频的主题让我没法接呀，毕竟好男人不多，我算一个。 哎呦， 自夸了开始。 最忠诚的不是爱，而是沉默的孤单。我们都在为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。 下一首歌来自木哲熙的《怪我太爱你》。 小赞的小迷妹她说呢，吃了没呀，早点睡，今天开了一天会，多穿点喝热水，那个女孩是我妹，还挺押韵。而你别闹，真没有，我们真是好朋友。小可爱你真乖，现在不想谈恋爱，你很好，我不配，忘了我吧，下一位。好像是一个网络段子呢感觉。 绕口溜啊，好押韵啊，突然想变成一首歌了。 哎，你还别说，有的男生这种就是看多了女生啊，恋爱谈多了，哎，这点话真的会成为他嘴边常挂着的那些话，就就是吧，就是张口就来， 张嘴就来， 也不对，也不用过脑子。 傲娇 M 他说呢，他总是和别的女生暧昧，我就想直接分手，结果呢，他跟我说，要是再提分手就不还钱了，然后他又出轨了。到最后还欠我3000多块钱没有还呢，先交了一笔押金啊，你是好惨。 哎，钱我觉得一定要要回来，这钱真的是干嘛要便宜他呢？ 他不给啊，就是你也没办法。 安凡他说，军恋2年，用冷暴力逼我离开，最后一句话对我说，你提吧。结果呢，分开2个月就有了新女朋友。兵是好兵，人就不一定是好人了，女孩子呀，好好爱自己。 我昨晚看了，其实这个人吧，不能按职业或者标签来划分，就什么圈子里都是有好人和坏人的，都是有可能会 做一些渣的事儿的人。 嗯，下面有一个朋友跟他挺感同身受的，也是军恋，叫做印心梦。他说，我已经军恋四年了，最近呢也要到了要分手的时候了。他不提，可是呢他让我好好考虑。他说想一次解决，怎么解决怎么考虑，很明显想让我提分手嘛。我竟然还有一点舍不得，我们之间所有的问题都被他一句我在部队，我有工作有任务堵死了。没错，他有工作有任务，就是没有我。 藏匿的书信泛黄了枫叶，落叶的晚霞放映你剪影，悲伤翻来覆去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思念的脚本刻穿着回忆，曾经在所有人面前炫耀你，如今瞒着所有人继续爱你，后悔当初放任自己。时间清洗着所有回忆，假如爱情是一场无声电影，原谅我自作主张默认爱你，难过因为参透结局，孤单深入每一次呼吸，怪我太爱你。可是孤独都遇着，还跟着寂寞跑，即使所有人都嘲笑，既然遗憾甩不掉，就逆着回忆跑。你知不知道，曾经在所有人面前炫耀你，如今瞒着所有人继续爱你，后悔当初放任自己。时间侵蚀的所有回忆，假如爱情是一场无声电影，原谅我自作主张默认爱你，难过因为参透结局，孤单深入每一次呼吸，怪我太爱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允乐的《太早》，这也是一首很古早的歌了，很经典。 嗯， 黑枣不黑，这个朋友他说呢，他居然说他是女的，还好被我机智的觉察到了。作为一个男的，忍不住介入这个话题，什么鬼？什么鬼啊？ 开心，他说呢，那时候初中早恋，他说我妈知道咱俩早恋了，我问怎么办，他说。要不咱俩先分开一段时间吧，我当时特别担心，害怕他妈妈批评他，就说好呀。完了没几天，他就跟他前任换情侣头像了。我只想说，初恋你爷爷的。 哎呦，我发现有的男生吧，他就是想要分开的时候，他不好好提，他非要找一些那个有的没的一些借口，比如说我们先冷静冷静，或者说我妈不让我谈恋爱。哎，我觉得在这里想跟大家，就广大的男生们讲一句，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提分手的话，就大大方方的提出来，这个伤害值是最低的，比你那些对吧，就做一些 有点尴尬吧， 耍一些小手段啊，或者用一些借口啊来委婉的拒绝，我觉得直白的讲出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，千万不要绕弯了。 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经典的话啊，暂停恋爱关系，就是这个意思， 也是前段时间微博上很火的一个梗。 嗯，对，其实我觉得很多男生都喜欢用爸妈反对啊这个借口来提分手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杀手锏吧，你很难去拒绝他，你很难说他说的有什么不对。 不是啊，你如果爸妈反对你早干嘛了呀，干嘛要跟人开始了之后再说爸妈反对呢。嗯，不能接受。 来不及回报。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，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，有谁知道我的身份变道，至少值得你陪着我偷笑。 下一首歌来自胡夏的《明日的我》。 纪南志他说呢，我喜欢了他七年，他不算渣，只是呢心里有一个人，绝口不提爱我，是我一直记得，只是呢刚刚在公交车上看着夜里的灯火，忽然就发现我已经是在忘记他的路上了。哦，就爱上一个心里有别人的人，也不能说他渣吧，这自己接受了对吧，这就是自己的选择， 还是找一个爱自己的人吧。白子他说，我也喜欢你，但我觉得没有必要确定是男女朋友关系，像这样就挺好的。我去，当然好了，他先接近我，然后让我喜欢他，完了他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喜欢别人。我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才算走出来了，要不是真的那么喜欢，谁想被渣呢？对，也是，你还是爱上一个人了，所以你才会被他骗到，还是你太在意别人了。 这个啊，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就你情我愿，没办法。我觉得，付出最多的就是，喜欢更多的那个人，永远在爱情中是输的。 嗯，处在劣势的状态。 对啊，素月流天露，他说我挑了一件不贵的东西，他买单了。之后呢，他就跟我讲，我对你很真心呢，平时我连给自己买多少多少钱的东西我都舍不得呢。花了你一点钱，看把你嘚瑟的。还非得强调一下。 哎，这个朋友的留言，我 好像是一首许嵩的歌啊。他说他只是我的妹妹，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。 我们可以给他唱出来。他只是我的妹妹，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，是那个歌吧？叫什么 来 着？ 就是这个。 哎，叫什么来着？两个字那个。 灰色头像吧。 哦，是吗？我有点不太记得。 我记得是。 类似内心的某一处牵挂，昨日将泪和汗蒸发，只留下童年一张涂鸦，记忆中的盛夏，一路上有过无暇，被打磨慢慢长大，拥抱从前那个我，重新出发，眼前世界好大，勇气就在一刹。 街角释迦所他说呢，看到这个话题，男生们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不知道会爆出来什么料。 去他的大西瓜，他说刚分手就跟前任联系上了，去找前任复合，他俩没和好又回来找我，我问他们俩到哪一步了，说就是当普通朋友而已。后来呢，我在他朋友圈发现了他们俩亲嘴的照片，该照片对我不可见。哎呦， 累不累呀、啊？ 是， 直接点不好吗？ 这男的，你说也挺奇怪的，那边拒绝他了，回头就来 就找这个人，找这个妹子， 玩来玩去的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汪苏泷的《眼泪》。 嗯，新宝他说呢，一起的八年里，后三年基本找不到人了，联系不上，就算联系上了，也会以各种理由说出差呀，满嘴都是谎言，骗我，还骗双方父母家人，骗单位领导，都是他最亲最爱的人。明明没上班，躲起来赌博，告诉我出差了，很忙，不忙了就回家。骗家中的钱，挪用公款等等等，转身离开，重生新的城市，新的生活。我现在很幸福，有一个可爱的宝宝。 哇，真的是 啊，这个 太为你高兴了，是吧？重获新生的感觉， 感觉脱离了地狱啊！遇到这样的人真的是无语了。 嗯，在一起八年真的是不容易，尤其是谈的恋爱时间久了吧，越到后面。那个人就会觉得索然无味，失去了当初在一起时候的激情。就很多的人啊，谈个八年九年恋爱，哎，最后分手了。 其实 最近的热搜里也有一个事件，我觉得跟这个有点类似啊，就是有一个美妆博主吧，他发了一个视频，就是他的前男友在电梯里疯狂的殴打他，还把他从电梯里拉出来的那个视频，真的是挺可怕的。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人还是狗。 所以我想说就算你谈恋爱谈的再久，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人不可靠的话，一定要决绝的扭头就走，及时止损啊，千万不要再耗下去了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像这个留言的听众一样，能够有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啊，以及幸福的生活。 西苑子轩他说呢，元旦之后他就消失了，什么也不说，打电话找人就是躲着，见了面什么也不说就赶紧避开。十一月份好不容易再找到他，问他为什么这样，到底是怎么想，他说不是很明显吗，消失就是分手了呀。 他自己心里分手了，这男人真的我有点受不了这样的。就是你分手就像刚才我们讲的，你就说嘛，自己心里对自己讲，哦，我已经分手了，但对方都不知道啊。 前两天在微博里还看到一个人把聊天记录发出来，就是说自己这个天蝎座的前男友有一段时间突然冷暴力，然后三个月都没有联系他，他以为分手了，就谈了新的男朋友，结果到三年之后他们要结婚了，结婚的前一天晚上突然收到这个前男友的信息说，你知道自己错了吗？ 好吧，这个反射弧也是有点长。 对，太逗了。 好的，以上分享了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讲的就是遇到渣男的一些故事啊，还有就自己的一些心得。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谈了八年，然后呢后面还是决定分手重生，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正能量，也是希望大家遇到渣男之后以此为鉴哈，跟这位姐姐学习一下，每个人都有及时止损以及重生的机会。 那好，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远离渣男吧，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生活。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，如果你想投稿我们的节目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，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， 也许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故事了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眼泪是昨天，哦，眼泪。